国际生产疫苗的能力。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晋级欧联决赛，曼城在欧联四强次回合2-1击败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马列斯包办两个入球，两回合以4-1淘汰对手出局，决赛将会面对车路士或者是皇家马德里的胜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3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3，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6美元，卖出1779.8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西部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事故啦，接获运输处嘅通知啊，佢哋就话系交通事故，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咁再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啦，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碧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都是挤塞，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车多，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现在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现在龙尾排返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加士居道的封路现在重开了，就是加士居道去回洪隧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的事故已经是清理好了，现在封路重开，还是有车龙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钱佩兴，我好喜欢吃红豆沙的。以前妈妈大概一个月到就煲一次。红豆沙要煲得靓又有沙的感觉，就要掌握得好好。就好像妈妈教仔女一样，要懂得怎样去教导。其实红豆沙是代表着妈妈对我们八兄弟姊妹的爱和甜蜜。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大师，请你指点迷津啊！ 我睇到啦，你十二指肠有啲弱啊！ 吓？ 你仲有一个失散多年嘅孖生姊妹？ 点解你乜都知嘅，大师？ 你都是叫我博士啦。 科学基因测试越嚟越流行，唔只可以用嚟寻找隐性疾病，仲可以寻亲，甚至破解凶案。但我哋又系咪有足够心理准备去迎接呢啲秘密？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基因解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5日，本港新增4宗确诊个案，3宗输入，1宗未分类。荃威花园 R 座全栋需检疫。 特首指已要求劳福局检视外佣需接种疫苗要求，目前未有定案。 康桥之家14岁男童堕楼案，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意外。 墨西哥城架康桥倒塌致列车出轨，20多人死，超过7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位早晨，我是萧乐文，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变种病毒喺社区嗰个出现嘅情况，同大家关注。嗱，寻日就有4宗嘅确诊啦，3宗系属于输入个案嘅，1宗咧就系被界定为源头不明嘅可能本地个案。嗱，呢4宗入边咧，有之前公布过啦，系关于28岁嘅印度女人啦。咁另外一个最新嘅就系喺荃威花园嘅一个48岁嘅菲佣。嗱，两个个案嘅特别之处咧，其中譬如讲紧28岁呢个印度女人咧，佢印度翻嚟啦，喺检疫酒店咧系超过20日啦，咁亦都系多次检测咗之后咧，先至得出个结果，就话佢系确诊啦。咁而喺荃灣住嘅呢個菲佣咧，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佢喺3月尾咧就嚟到香港，咁喺檢疫酒店啦、機場等等咧都有做過檢測嘅。咁啊做到第5次都係話個結果咧就話唔確定，咁啊再做多一次先知道係確診係陽性嘅咁樣。嗱，兩個人咧都係話而家係帶有呢個 N501Y 嘅變種病毒株嘅。昨晚在荃威花園 R 座的居民就要列做即成座要列做受限區域，要做強檢，之後就要去做隔離檢疫的。對於整體整個變種病毒在社區有些出現的情況，你又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一起講一下。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早晨。 蕭先生早晨。 梁志超醫生早晨，剛才都講到了，現在有兩個個案咧，起碼就係、都涉及咗多次嘅檢測，咁及後先至話佢係有陽性，咁一度都係話陰性啊，或者係唔確定嘅咁樣。你自己評估係可能有啲咩機會係出現呢啲情況咧？係佢哋可能好早已經感染咗啊？係佢哋可能喺檢測方面嗰環有啲問題啊？定係即係其實佢哋可能即係都可能即係感染咗太耐啦，根本要檢測亦都唔係咁容易啦，可能啲病毒量比較低啦，咁定係點樣嘅咧？呢個你點評估呢個？ 嗱，我諗呢兩個咧，就佢同時都出現咗抗體啦，即係話佢感染咗一定都係超過一個禮拜嘅啦，即係話喺個即係又發病超過一個禮拜，起碼都即係而佢哋入邊咧。就是因為我哋自己香港咧，因為我哋入境嗰陣時候咧係冇同佢驗過抗體啦，所以我哋又唔知道佢以前究竟係咪一啲舊感染。 嗯、 而我哋亦都喺個酒店度咧，喺嗰段時間咧，我哋係即係由第一日去咗機場到第12日，中間亦都有個空檔。如果有好多人喺嗰段時間發病咧，亦都係我哋12日咧有機會係已經驗到噶啦。咁、 嗯、 就變咗，如果而家佢哋見到抗體，跟住個病毒量都係低，亦都冇話跟住之後再升咧。佢哋係最大機會咧，係即係話已經係發咗病， 嗯、 然後咧就話我哋而家驗到嗰個咧係一個復陽嘅病例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嗱呢啲咁嘅佢喺邊度發病咧？由於我哋就冇喺入境嗰陣時候驗抗體，亦、 嗯、 都冇喺即係話隔檢疫酒店嗰12日入邊咧。即係話係驗個病毒啦，所以我哋就唔知佢係究竟喺即係話原居地咧嗰度係發病啊，定係話嚟到香港即係、就是、酒店嗰度發病啦。 咁但係由於佢哋本身嘅病毒量都係偏低啦，亦都有抗體咧，亦都唔似係一啲最近嘅重新感染，因為病毒冇再升啦。咁變咗佢哋其實呢啲個案對個社區嘅直接威脅未必真係咁大，即係相對即係話你嗰個喺啊喺呢個即係話嗰個巴個印裔嘅，即係話係啦翻嚟嘅喺度快翻嚟嗰個羣組啦。同埋而家嗰個即係今日嗰兩個啱啱先就話有變種病毒嗰兩個本地個案咧，嗰 初步確診嗰兩個 比較係啊，係啊，因為嗰度就反為係極之危險啦，因為嗰啲咧就係、是、一啲肯定係一啲活性嘅傳播嚟嘅。咁究竟嗰度我哋應該係點樣能夠嘗試盡去攔截咧？呢、這個都可能要真係要去快啲去睇睇嘅。 嗯，但你話個攔截上面可以點做呢？即係會唔會好似你咁講？而家譬如去到檢疫酒店或者喺機場冇做一啲檢測佢哋有冇抗體嘅步驟噶嘛？使唔使喺嗰度加插呢一啲環節咧？ 我諗嗱，所有講嗰啲嘢咧，其實入邊咧，其實你可以做，但係冇一樣嘢百分之百。 嗯， 其實最重要就係話，因為當地疫情嚴峻。當地的感染，無論舊感染或者新近感染都是多，舊感染去發了病有抗體，新近感染可能來到香港頭幾天發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你真係要避佢咧，就真係要早著先機咧，一定係要即係話停止啲飛機啦，係減少嗰個源頭啊，即係嚟嘅嗰個最重要，因為飛得多咧。就一定嚟得多咧，譬如每日有幾百個，譬如係入嚟咧，其中有一部分咧係當地感染咁緊要咧，係啲有啲人咧係有舊感染或者係新感染咧而係發病，然後咧就之後一定係會有啲復陽個我哋揾到嘅。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就唔能夠只係完全避免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兩個最近嗰兩個，即係話係即係話低病毒量個案咧，其實佢經過係好多次檢測都係陰性嘅。佢哋唔係話即係話一兩次流咧，同埋有啲檢測咧都喺唔同地方唔同人做咧。如果係咁嘅情形咧，我就唔係太相信係呢個係因為採樣嘅問題嘅。咁亦都即係話，其實我哋冇一個直接證據。是話因係真係採樣嘅問題而產生嘅，由呢兩個個案。由於你多重採樣，佢都係一樣係唔中嘅咧。其實機會率嚟講咧，佢多數就係話咧，係因為佢係啊發咗病，一係喺原居地發病，或者嚟到我啲酒店發病，而係過咗一段時間咧，你根本上呢個病毒量已經係低，你係唔會揾唔到。而係到後尾嗰陣時候咧。是一啲所謂我哋以前嗰見到啲係復陽啊，有抗體嘅個案啦。咁呢啲咧，當你嗰啲太多人喺呢啲高病發嘅地區嚟嗰陣時候咧，呢啲係會發生嘅。香港以前都發生過嘅，我哋喺尼泊爾翻嚟都有啲係即係話復陽嘅個案咧，都好類似。呢啲係因為當地疫情係好嚴峻，而我哋冇停飛啦。咁大量啲人嚟咧，咁我哋見到呢啲個案咧，呢啲。就即係話係我哋都係要睇下點樣能夠，譬如話你喺入嚟嗰陣時候做抗體，睇睇佢實際上會唔會已經舊感染咗咧？然後跟住再發現嗰陣時候，我哋就比較會知道啲啦。但係亦都係咧嚟到嗰幾日咧，就應該一定係要加個檢測咧，係盡早揾咗呢個案。呢啲唔係話淨係話咧知道呢啲所謂嘅復陽個案啦，最緊要就話。早幾日喺酒店揾到咧，防止喺酒店度爆發，呢個先最重要。 即加密多幾次喺酒店嘅檢測，同埋頭先你講話 嗰個禮拜咧，其實最好第三日再做啦，然後第七日再做。而家佢第七日做咗啦，如果你第三日做埋咧，你係走漏嘅機會係仲少啲，因同埋咧。就因為嗰個潛伏期雖然話係1至14日，甚至乎去到28日啦，但係咧其實有一半咧，其實都係5日之內。如果佢嚟之前3日驗嘅咧，咁其實我哋嚟到香港第3日再驗咧，應該係揾到佢差唔多一半嗰啲，即係話係喺潛伏期嗰啲個案嘅接近。咁如果你話，係即係我哋係早啲揾到佢咧，早啲將佢移嚟咗個檢疫酒店咧，這個比較穩妥，因為酒店咧始終唔係一個正式嘅醫療啊隔檢疫嘅場所啦。如果你俾一啲係已經發咗病嘅人長期喺度逗留咧，係對酒店嘅員工同其他住客構成威脅咧，亦都有機會走入社區。 嗯，頭先你講到話，譬如做喺機場做一啲抗體嘅檢測咧，呢啲使唔使去抽血啊嗰啲咁？ 要做嘅，因為如果佢係第一次嗰陣時去做到個抗體咧，咁你當然咧 做埋，如果做咗個抗體檢測咧，你就知道佢係咪有舊感染。舊感染如果佢病毒係陰性咧，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大問題， 嗯、 你都可以喺一啲檢疫措施啲設施度嚟到去處理佢啦。咁究竟你喺啲正，譬如話我哋啲酒店定或者係喺？即係話一啲其他嗰啲嘅，我哋係特設嘅檢疫設施做咧，覺得佢可能可以考慮啦。咁、 嗯、 但係呢啲咧係，即係佢啲高病發嘅地區咧，如果你唔停咗佢嚟咧，肯定係有啲有舊感染係越嚟越多。佢、嗯、唔同我哋香港，香港因為我哋發病咧，譬如700万之中，你係有一萬個松啲，我哋知道有病。咁、 嗯、 你嗰個就算有啲人唔知道嘅發咗病，我哋個抗體水平已經好低。但喺啲高病化嘅地方，你唔能咁講，佢哋嗰個抗體水平可能係相當高，有唔少人咧，其實喺當地都可能已經感染咗嘅。咁同埋有啲感染可能舊，亦都由於佢最近爆發得緊要咧，亦都有啲係相對新嘅。咁佢喺呢段時間咧，佢哋有機會嚟到香港先發病，或者一早已經發咗病嚟到香港，好高好大機會咧。其實你喺百人之中，可能有一兩個都係有機會復陽嘅。 咁而家有啲地方都係停咗飛嚟香港噶嘛，亦都有熔斷機制啦。你覺得夠唔夠咧？或者定係你自己睇到某一啲地方都覺得要睇嚟都要停咗先喎咁咯。 其實而家我哋停咗啲，我諗我哋就短時間都冇人復航啦。咁、 嗯、 其實有兩個我哋仍然好多，譬如話外佣輸入嘅，雖然個變種病毒唔係話特別係即係話多。但一個就係、是、譬如話係印尼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尼泊爾，尼泊爾因為佢一直係停機啫，佢冇話停在所有，即係話其他啲地區域性咁樣停佢。嗰啲我諗佢都要睇，因為尤其是尼泊爾喺南亞度呢個爆發好緊要，咁呢個政府都係要去睇睇嘅，因為佢當地個案咧最近急升緊，亦都可能相信咧會牽涉到一啲南亞而家都係流行嘅變種病毒。嗰度都唔能夠掉以輕心。 OK， 嗱，我見到咧，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係尋日喺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面咧，都講到，就如果打曬兩支疫苗咧，又隔咗14日咧，即係做齊曬呢啲嘢啦，就話檢疫方面嘅日子都可以縮短啲，就話處理緊呢個安排嘅。咁啊，見到報章《星島日報》嘅消息都話咧，話係考慮緊個檢疫日數咧，係咪可以減到7日或者係14日，就話係未有定案嘅。咁從專家角度睇呢、這個風險上面如何？ 唔係嗱，呢、這個我自己就真係好大問號啦。 嗯， 因為點解呢？第一件事呢就係話，我哋而家香港呢，你係真係話面對線組病毒嘅輸入，亦都係呢，就係話我哋而家呢，亦都係希望想盡快清零呢。 嗯， 而呢喺咁嘅情形入面呢，我哋好多措施係加強咗，係希望呢係一個都唔好漏。因為呢啲咁嘅一個漏咗喺我哋社區咧，其實我哋手尾好長。我哋點解最近要做咁多嘢咧？就是、由於走漏咗啲個案。 嗯。 而我哋最近都發現咧，我哋就算用21日嚟講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咧，我哋有機會係走漏。喺咁嘅情形咧，你如果係未搞掂曬所有其他嘅問題入面，你係將啲最高危嘅人，譬如啲密切接觸者咧，或者一啲嘅變種病毒嗰啲嘅個案入面，你縮短佢嗰、那個。即係話係嗰個，即係話檢疫期咧，呢樣嘢就係冇任何科學根據可以證明到真係話得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是、疫苗唔可能影響到呢個病毒嘅潛伏期，你打唔打疫苗嘅潛伏期都可以好長。第二樣嘢咧，係冇一隻而家用緊嘅疫苗，包括我哋用緊嗰兩隻，可以保證你100%唔會影響到嗰個傳播，尤其是對一啲變種病毒嗰、那個資料更加係少。而每一個走漏個案咧，走咗入我哋社區入面咧，其實一句講曬係手尾長，因為如果你係一走咗我哋社區度咧，你就會牽涉到咧，你就會反為咧，你初時隔離個人少咗幾日，但跟住咧，你係會令到幾百人甚至乎上千人咧。是檢疫咗要21日，咁其實呢樣嘢入面呢，就係、是、你因小部分人嘅嗰、那個，譬如你縮短佢嗰個潛伏期，作為呢一個咁嘅誘因呢、 嗯、 而係呢樣嘢呢係有少少，我只覺得係拔苗助長，因為我哋社區嗰個嘅防疫嘅能力係唔夠嗰時候呢，如果你喺啲咁重要嘅真係話一啲嘅密切接觸者或者高度危險嘅輸入個案嘅品種嗰啲嘅檢疫期呢，你將佢咁任意咁縮短呢，其實呢個係危險嘅。我哋唔能夠睇一啲美國啊嗰啲咁嘅經驗咧，因為美國佢本身咧，佢冇一個有效嘅一個檢疫嘅，譬如話自我檢疫，好多時叫你家居留幾日嗰啲，佢根本上嗰樣嘢都冇效，同埋處理唔到咁大量個案，所以佢哋就算有冇疫苗咧，佢哋都縮短咗嗰個檢疫期噶啦。咁而係實際上咧，你當有疫苗嗰陣時候咧， 其實由於佢根本上已經有個高啲嘅覆蓋，亦都係咧根本上其他佢都做唔切嘅，佢亦都唔會諗住係清零嘅，因為佢哋係根本上咧好難做到個清零啦。喺、大家唔同環境咧，我哋照抄人哋嗰套咧，其實係高度危險。 OK， 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同我哋講到有關於變種病毒啦，喺社區嘅情況啦，同埋外防輸入方面，佢都有啲嘅睇法嘅，覺得要嚴一啲咁樣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啲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讲下你嘅睇法啦。咁啊，另一方面啊，见到头先讲到其中一个嘅个案咧，48岁嘅一个菲佣咧，就喺荃威花园嗰度住嘅。而家荃威花园 out 咗咧，就寻晚7:30咧，就系列做一个嘅受限区域嘅。咁啊，成个安排点咧，都可以请一位咧熟悉当区嘅朋友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荃湾区区议员系荃威选区嘅赵恩来，早晨。 喂，早晨，大家好。 早晨，赵恩来，讲下你哋而家见到嗰个安排点啊？系咪话要去做撤走去做检疫啊？系撤走晒未？ 咁其实就琴日啊，张竹君医生就讲话要撤走阿罗咗全栋所有居民啦，咁去检疫中心。咁但系到而家咧，咁其实第一车都未离开荃威花园嘅，系啦。 佢话几点噶？原本话预系。 其實咧，琴晚咧就初頭就話就夜晚去到中走啦，咁後來就去到夜晚啦，咁就再通知就話今朝早10:00之後去到會撤走啦，咁就但係咁其實旅遊巴咧就一直喺琴晚通宵就泊咗喺樓下噶啦，咁但係就到而家咧就未有任何信息啦，咁但係被隔離嘅人士啦，咁其實佢哋收到嘅消息呢就今朝早6:00收到消息，就7:30到10:00就會安排佢哋第一批離開，咁但係而家旅遊巴都未見上嚟個平台，咁所以就唔知個情況點啦。 即係佢哋係收到啲短信通知佢哋話7:30， 唔係拍門同佢哋講嘅。 OK， 咁而家佢哋準備好曬未啦？以你所知啲街坊， 其實琴晚未封區嘅時候，佢哋已經執定曬行李嘅，因為張竹君醫生講4:30嘅時候開記者會講啦，咁大家都已經去翻屋企去到收入細院啦。咁跟住突然間7:30就話要封區檢疫，咁大家就繼續喺度等啦，咁就搞到其實昨晚都成10:00先至落嚟去到做檢測，咁但係就因為昨晚黃雨啦，咁後來就安排之下，咁就衞生署上門就逐個逐户上去做一個採樣啦， 即係全部變曬上門做，後 尾全部變曬上門做啦，因為實在太大雨啦， 完成曬啦，但係都已經係嘛？ 其實就完成大部分啦，因為其實今朝早講緊凌晨4-5嘅時候，都有街坊去到聯絡我，咁話：喂，點解衞生署到而家都未上嚟嗰度採樣㗎？咁其實我相信有部分嘅單位可能怕漏咗啦，或者拍門嘅時候就怕佢冇應門啦，咁樣就有啲甩漏嘅，係啦。 你有冇咧住喺荃威花園今次呢個 R 座嘅街坊咧，都可以想講下嘅話咧，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㗎，或者對成個社區而家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嘅個案出現咧，你點睇啊？會唔會都有啲憂慮等等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齊傾18723111。繼續同阿趙恩來傾啦。頭先你講到話 R 座即係大部分嘅街坊都應該係檢測咗，而家等緊就撤走去隔離啦。咁你知唔知會？是即其實而家涉及幾多少街坊，或者街坊之間自己有冇啲咩反應過，同你講過話，即係你點啲安排點？ 嗱，其實而家咧應該暫時咧就有至少400人啦。咁因為其實大家都係睇住衞生署喺下低嗰盤數嘅，做咗幾多少檢測，咁樣就係有幾多少人要去設啦。咁但係我今朝早其實都仲有街坊喺屋企仲等緊去。佢都未上去做採樣，咁實際數字可能都會多少少啦。咁而街坊們咁，其實大家都係想快啲去到安排佢哋去到處理咗佢啦，了咗件心事，或者去到盡早去到安頓啦。咁但係到而家為止都未有動靜話會撤走，呢一刻會撤走啦，係啦。同埋佢哋暫時佢哋收到今朝收到信息，就佢哋會去竹篙灣隔離中心嘅， 全部都係竹篙灣。 部分啦，因為其實部分人今朝早6:00嘅時候有人上去通知佢，即係拍門通知佢哋，咁就話預算佢7:30到10:00會送第一批街坊過去㗎啦，係啦，咁就會去竹篙灣嘅，係啦。 整體點睇今次個安排算唔算暢順咧？即係先就講話要受限區域啦，就做一個強制檢測啦。咁後屘就要隔離檢疫啦。成個安排上面都唔算唔算係有足夠嘅時間去通知俾大家去準備咧？ 其實成件事是非常非常之混亂嘅，因為琴日朝頭早就通知我哋啦，咁就去到有人確診啦，咁去到事後咁，其實講緊琴日三點零鐘嘅時候，民政處仲同緊我，因為我同事嘅身份係除咗區議員之外，仲係法團嘅成員啦，咁就佢就仲同我同管理處去到睇場，去到話會開個臨時檢測站去到做一個強制檢測嘅，即係自愿落去嗰啲咧，係啦。咁但係咧，後來咧就張竹君醫生四點半咧就突然間話會撤離，但去到七點鐘封區嘅時候咧，大家又唔係即係到場嘅衞生署人員又唔係講話撤離，又話封區去到檢測，而嗰個叫做封區嘅公告咧就話七點。去到明天七點，咁七點嘅時候就會解封喎。咁其實我相信嗰一張嘅公告，只不過係一張 sample 去到改嗰啲字眼，但係原來其實七點鐘佢哋不能夠離開嘅。咁去到夜晚咁樣先至再澄清翻係一個撤離嘅行動，每個所有人都要隔離21日。咁其實成件事好混亂嘅，就算係在場嘅。嘅衞生署人員、民政處嘅官員，咁其實都冇人去答到個實際嗰個做法嘅。 好，唔該曬趙欣來，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两名飞鸿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两人分别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N2 座同埋薄扶林道豪丰。政府评估之后认为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午夜12点之后宣布两座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在这两座大厦的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检测将会在朝早9点之后开始，目标是今日内完成。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说，鉴于欧中关系转差，争取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暂停。东部罗夫斯基斯对法新社表示，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制裁，很明显现在的形势不利于协定的批准。他认为要批准协定将会视乎欧中关系如何发展。中国和欧盟去年年底宣布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协定还需要欧洲议会和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欧盟今年三月制裁四名新疆官员，说他们侵犯人权，是自六四事件以来欧盟首次对华实施制裁。中方随即反制，制裁欧方10名人员和4个实体。世界贸易组织宣布新任命四名副总干事，中美各占一人。其中获任命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张向臣，在国际贸易领域工作超过30年，曾经担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对世贸组织、国际贸易谈判等问题有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美国贸易专家埃拉德亦都获任命，他在美国国会工作，担任众议院一个委员会的首席贸易顾问。另外两名新任命的副总干事分别来自法国和哥斯达黎加。新任命的四名副总干事中，女性占两人，是世贸历史上的首次。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晋级欧联决赛，曼城在欧联四强次回合2-1击败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马列斯包办两个入球，两回合以4-1淘汰对手出局，决赛将会面对车路士或者皇家马德里的胜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9，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6美元，卖出1778.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隧出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龙尾去到泰安楼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隧出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排到去泰安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坪石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就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那条支路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些外佣团体觉得今次针对外佣做一些强检，甚至说续约啊、转雇主要打针，觉得有歧视的。平机会主席舒敏健， 一个措施是不是必要而合理呢？是要看它落实的细节，不可以一看到个政策就说究竟它是或者不是违反歧视条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做咩踩我？ 我哋做乜撞人啊？ 你做乜撞人啊？ 你唔睇路嘅咩？ 你唔睇路噶？ 哇！你有冇搞错啊？咁大条路，你乜撞埋嚟噶你啊？ 撞到你噶？ 你噶咩而家？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说无可避免，究竟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为什么要调解，请来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2021年5月5日，本港新增4宗确诊个案，3宗输入，1宗未分类。荃威花园 R 座全栋需检疫。 特首指已要求劳福局检视外佣需接种疫苗要求，目前未有定案。 康桥之家14岁男童堕楼案，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意外。 墨西哥城架康桥倒塌致列车出轨。20多人死，超过7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補充一下一個嘅靶場消息啊！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頭先同大家講到咧，社區出現一啲嘅變種病毒嘅個案啦。記得較早之前，除咗頭先講到嘅荃威花園嗰個嘅個案之外咧，之前喺東涌影灣園咧，有個飛熊咧都係被驗出有確診啦，亦都係有變種病毒嘅。咁佢同住嘅僱主嘅10個月大 B B 女咧，都係一樣係感染到有變種病毒嘅。咁啊，見到東涌影灣園月桃軒嘅第十一座啦，咁佢就成座嘅居民咧，之前都係要去做隔離嘅檢疫啦。咁啊，大部分人應該都已經係入咗去隔離噶啦。成個情況係點咧？都可以請一位咧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咁啊。包括咧就有嚟到區議員啊李家豪，佢係東涌中選區嘅。咁另外仲有就係影灣園第十一座嘅住户陳生咧，都喺電話旁邊嘅。兩位同我哋一齊傾下先。早晨，兩位。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好。 早晨，李家豪。 早晨。 好，早晨啊，陈生。咁啊，李家豪想问下你先，而家系咪其实全部居民都已经系入晒去隔离营噶啦？以你所了解， 以理解就系嘅，即系十一座嘅居民其实喺即系当晚已经送咗入去嘅。咁当然我见啲公告就话啊，有啲住户就即系喺单位就冇人应啦。咁但系我见其实寻日佢哋都有啲行动话再想再搵翻嗰啲居民出去，但系其实都系冇人应。咁我相信其实可以联络嘅都已经入咗去。 整體嗰個通知上，你自己覺得個安排如何呢？因為佢有兩個部分噶嘛，有做強檢啦，有即受限區域列咗，咁就做強檢啦，跟住先去撤離啲居民嘅咁。整體個安排，你聽到啲街坊點睇咧？又 其實當然係比較混亂啦。咁其實因為當晚其實大家係見到話啊，首先係知道需要強檢先嘅，咁就其實嗰陣時都已經係大家都有啲失預算，因為都突然啦，咁但係強檢都即係都比較簡單啦，咁但係嗰晚大家接收到私信之後咧，就翻嚟準備做強檢啦，但係因為其實我哋就見到當晚大約可能係九點鐘左右，即係個公告係七點出啦，咁跟住大約九點鐘到咧，即係醫生嚟到睇完區之後咧，就做訪問嗰陣時，突然間就喺度講話啊，咁就好似個情況都幾嚴峻喎，咁就需要可能全部撤離啦。咁變咗係大家接收個資訊就有啲混亂啦，因為政府冇出公告啦，就係靠醫生講啦，咁跟住傳媒又出啦，咁就變到啲居民都可能有啲混亂啊，到底我係要走定唔使走啊咁樣樣，又或者跟住又見到本身我係淨係做強檢嘅啫喎，咁點解而家又要走啊咁樣樣？咁就其實啲資訊都比較混亂。 即係你意思係當日去到九點幾，唔係有特別人係通知你哋，反而係可能喺傳媒嗰度先知，所以你哋覺得 首先係咁，當然之後會有職員去通知啦。咁我相信街坊會比較清楚啲。 Okay.但我想知道不如問下陳生都好，你最終係幾點鐘係離開要撤離噶？ 我哋要撤離咧，我自己應該屬於第二批啦。我哋係夜晚大概12點幾落去做強檢啦。咁當其時收到個信息咧，就大概兩個鐘頭就會撤離去竹篙灣，即係去防疫中心嘅。但係我哋就一路喺屋企等，直至到第二朝嘅八點半咁上下啦，我哋就收到個信息，我哋可以落街啦。咁其實我哋足足喺屋企等咗七個鐘頭，咁都未知道，亦都冇人通知，其實係會 delay 咗或者任何嘢咯。 等嘅原因係咪因為強檢嗰個結果未出咧？ 冇人通知過，有可能係強檢啦，亦都可能因為其實佢哋安排入營嘅時間都出現咗好多問題，譬如我哋收到第一批入營嘅街坊啦，其實佢哋坐咗喺架車度，為咗等防疫中心可以安排到住宿，佢哋都喺架車度需要超過兩個小時喺個閘口先至安排到住宿嘅。咁何況我哋今次突然之間有400户，超過1000人需要被安排入去隔離中心。 咁你除咗喺屋企话要等之外，你头先讲到话有啲人都系喺去到系咪去到嗰个中心隔离中心嗰度都要再等喺个车上面？呢个系咪你自己见到嘅情况啊？ 我自己都要啊，其实因为喺隔离中心咧，佢哋只系开咗两个 counter 啦，去帮我哋分房嘅。咁而原一车咧，大概我哋可以会有6户人家到啦，六六五六户人家。 咁佢一定要 confirm 嗰五六户人家已經安排好曬，住宿啦。咁我哋就要完上翻去嘅旅遊巴嗰度，佢就會車我哋去住宿嗰度。咁若果第一架旅遊巴都處理唔到，咁第二、第三架佢哋係唔可以落車，亦都安排唔到佢哋點樣去住宿問題咯。所以佢哋我哋咪要一路都喺架旅遊巴度等咯。 嗯。整體可能即係你覺得個步驟上面遲咗啲咧，咁但係而家入到去營入邊，整體嘅安排順暢嗎？ 都唔順暢，其實好混亂嘅。譬如我哋需要支援啦，咁佢哋入營嗰陣咧有份通告俾我哋嘅，我哋可以選擇打熱線啦，又或者用 WhatsApp 通知佢哋我哋有啲咩物品需要嘅。 嗯， 咁我哋試過嗰啲熱線經常都會打唔通嘅。因為可能好繁忙啦。第二，如果我哋用 WhatsApp 求救咧，即係需要物資任何嘢，我哋有可能三四個鐘頭都冇回覆咯。我自己本人就試過喺五月一號咧，個熱線全日都打唔到 ，WhatsApp 亦都冇人覆咯。咁其實就好似真係被隔離咗一間房，而我哋亦都唔可以出房，即係冇得出房求救或者任何嘢。 你哋嗰次諗住問佢哋拎啲咩？你話五月一號嗰次 WhatsApp。 其实我需要食物啦，另外呢我就係想要垃圾袋囉。因为喺呢个隔离中心入面佢哋有特别嘅垃圾袋俾我哋处理我哋嘅垃圾，係属于医疗废物囉。因为都有可能我哋係病患者啦，可能。咁所以每一件物品都属于医疗废物囉。咁我哋就唔可以用普通嘅胶袋装我哋嘅垃圾囉。 有冇反映翻呢个情况俾有关当局咧？即系可能喺一啲沟通上面啊、支援上面，可能想快啲咁。 我都尝试过嘅，因为喺防疫中心咧，佢就话要佢哋只系暂时防疫中心系由民安队去管理嘅。咁实际上统筹我哋呢次防疫嘅咧系卫生署，而防疫中心嗰边就提议我哋如果有投诉或者有什么有问题，可以打1823。去翻統籌嗰邊解決，但係不幸地1823咧，我每一次打咗去留言去衛生署咧，暫時我由入營咁多日都未有回覆啦。第一個，第二，若果1823可以聽到熱線嘅咧，竟然係食環署咯，並不是今次管理緊防疫問題嘅。 但你唔係可以駁翻去管理防疫問題嘅部門嘅咩都？ 冇嘅，我淨係可以，佢、okay, 會問你、你想揾邊一位、邊個部門嘅、個留言嗰度，咁、我可以留言衛生署，跟住留言完之後就係冇反應嘅咯。 OK， 咁但係聽到熱線嘅咧，就係、聽熱線嘅部門就係食環署咯。咁食環署，我多謝食環署嘅同事，佢幫我留低咗好多個 file， 亦都嘗試咗跟進，用佢哋嘅能力，但係到今日五月五號啦，我都仲未有任何 feedback 咯。即系冇任何话翻俾我听我需要嘅问题咯，譬如我哋家庭住宿嘅问题啦，因为呢度只系可以安排到大部分都系二人房嚟嘅，咁但系我哋嘅影湾园居民咧，大部分都可能遇到家庭嘅问题，好似我咁，我哋一家五口入咗嚟，佢就一定需要我哋分房去处理翻住宿上面嘅问题咯。 你有冇个检疫中心嗰个热线系联络到噶？你 我哋而家有過咗嗰日之後，個熱線係打得翻嘅啦。 OK， OK， 頭都講下衛生署有個嘅回覆啊，佢就話就住影灣園十一座嗰個撤離行動咧，有1027名嘅住户咧係被安排送去各個嘅檢疫中心嘅。由於呢次喺疫情期間咧算係最大型嘅撤離行動啦，人數眾多，並且喺24小時之內咧要將佢哋絕大部分嘅人咧係轉送到各個嘅檢疫中心，喺轉送嘅住户咧同埋安排上面嘅住宿上面咧，難免咧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咁另外咧，檢疫中心咧亦都系备有24小时嘅驻场嘅医疗支援啦，咁可以为一啲密切嘅接触者提供更加好嘅医疗服务嘅。咁就话检疫人士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以透过民安队去接收由外间送嚟嘅必要物资，例如药物等等。呢、这个就系佢哋嘅回应嚟嘅。呢、这个都另外都想问一下李家豪啊，就住阿陈生讲呢个情况，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会即系同政府方面反映翻啊？点样帮下佢哋咁？ 會啊，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去同唔同嘅部門嘗試去接觸，去解決佢哋入面嗰啲問題啦。咁但係都好似陳生所講，其實就算我哋喺外面去揾唔同嘅部門，都係其實都 幾困難，因為頭先好似陳生咁講啦，其實管理營地嘅係民安隊啦，咁佢哋喺營地有一個負責啦，咁但係佢又處理唔到好多處理唔到啲即時嘅問題，淨係可以處理啲即時嘅問題啦，即係佢營入嗰啲嘢。咁但係如果你想喺一啲較高層次嘅地方去幫佢哋處理啲問題咧，你又揾唔到一啲局去對應。咁例如我揾過衞生防護中心啊，咁揾過民政處幫手啊，但其實佢哋都係好多時候都好似啲復讀機咁樣樣，就係講翻啲大家喺公開見到嘅資訊咁樣樣咯。咁就例如即係好簡單，佢哋而家營入面啲朋友，除咗擔心啲膳食啊，可能係比較凍啊，遲到啊咁樣之外咧，其實佢哋而家都關心緊到底其實喺出營嗰一日會唔會有車可以翻翻去一個夜關元東涌咁樣樣啦？咁但係咧，而家佢哋嘅安排咧，衞生防護中心同埋俾佢哋嘅資訊就係話，佢哋會將嗰啲營友由竹篙灣送去最近嘅地鐵站，居然係青衣站。咁就呢一樣嘢都幾可笑。咁而家亦都處理緊，咁但係係未有一個有關當局可以俾我哋可以去反映到咁樣樣。 另外都好想問一下啦，好快問一下就係因為之前有三個嘅變種病毒個案咧嘅患者咧，都話喺4月11號咧去過東匯城。咁而家就話當日去過東匯城嗰啲人要做強檢啦。咁後屘亦都話4月12號至到24號同埋26號去過東匯城嘅人都要做強檢嘅。你覺得成個追蹤嗰個嘅安排如何啊？即係你有冇留意到啲東涌街坊點反應咁？ 當然係混亂嘅。咁當然啦。你話為咗防疫咁去做一個檢測，咁呢一樣嘢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局方係需要做翻一啲適當嘅配套去做一個檢測嘅措施咯。例如之前為咗去追蹤呢個十一號去過東匯城呢一個強檢咧，佢就喺啱啱過去嗰個週末做咗一次即係好大型嘅檢測喺東涌。咁見到其實周每一個站都係排長龍，咁係其實你明顯見到即係處方去計算呢個需要檢測嘅人數同佢哋安排嗰個站嗰個比例係唔成正比，係太少嘅。咁你都見到佢每一日都有加緊個站啦，咁後面加咗一個站啦。咁而家佢話喺未來有一大段時間都仲要做檢測。咁就雖然咧佢係有啲話喺之前禮拜六日做咗檢測嘅，唔使再做啦。咁但係其實嗰度我相信都牽涉到好多人。咁就但係而家東涌佢只不過都依然係得兩個站，而富東嗰個站佢淨係延長咗兩日。咁我都擔心之後嗰個負荷嗰個問題。 OK。好啊，唔該曬李家豪同埋阿陳生嘅兩位傾到呢度啊。李家豪咧就係離島區議員，係東涌嘅東涌中嘅選區。咁另外陳生就係頭先傾到啦，影灣園第十一座嘅住户嚟嘅。咁另外咧，尋日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外佣而家一啲嘅措施啊。因為見到勞福局局長啦，羅志光喺上個星期五咧，就係因應外佣咧有一啲驗到變種病毒嘅個案啦，咁要求而家話全港30多萬嘅外佣咧一個強制檢測。咁同埋打算咧，就話喺外佣續約嘅申請嗰度咧，都加入一啲嘅要求，就係要打咗嘅新冠疫苗先嘅咁。咁啊，見到講咗呢個之後咧，一啲外佣組織咧，同埋菲律賓外長咧，都話係咪會可能有歧視嘅成分咧？咁尋日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咧有個嘅回應啦，就話對於社會咧，對於外佣續約咧，同埋簽新約嗰陣咧，要打疫苗有啲意見，咁就話咧要求勞福局咧係重新檢視，咁但係而家就暫時未有定案嘅。咁呢個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亦都係前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早晨，陳海欣，點評價或者點睇成個而家今次飛鷹嗰度的確係有一啲變種個案啦？政府針對佢哋嗰啲措施，你自己點睇？ 其實呢由早幾日至今啦，加埋最新鰂魚涌同埋薄扶林嗰啲初步嘅確診係可能係呢個變種病毒。大家見到其實除咗外佣之外呢，喺尋日都有一位係尖沙咀，即係家庭主婦，雖然有即係印度回港。所以其實呢，我想強調一點呢，就係病毒呢係會遊走嘅，即係會傳播俾人，不分男女年齡同工作嘅。如果羅志光呢是以現時比較多外佣是感染而作出這個話要續約或者新簽來香港的外佣呢要打針的話呢，那我就要問一問他，是不是當你發現有任何一個新的確診感染的行業，例如東涌影灣園剛才你都有提過啦，那個外佣感染，他亦都感染了一個女戶主是幼稚園的教師來的，那是不是接下來的所有都用這個指標 是話邊個行業有人感染，我哋咧就採取呢一個嘅打針強制打針嘅要求咧，其實都幾對呢啲患者唔公平，因為其實係咪佢做咗啲咩？因為大家都見到啦，有部分其中有啲嘅外佣根本係喺香港一段時間嘅，唔係新嚟嘅。即唔係由外地輸入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覺得佢要有翻個清晰嘅指標話俾我聽，點解要有咁呢個措施？第二個原因就係咧，全世界全球大家都知道，現時呢一隻新冠肺炎疫苗咧係緊急使用嘅，並唔係我哋咧要恆常已經規範化嗰隻疫苗使用邊啲咧？例如好似我哋要打德國麻疹啊，我哋出世可能要打乙型肝炎啊，我哋仲有啲我諗好多啲家長知啊，好似小朋友要打六合一啊、五合一，呢啲係規範性嘅，因為已經係好肯定咧係對個身體啊，或者係好耐已經使用，但係呢一隻嘅疫苗咧係緊急使用情況下，其實係冇理由有一個要求咧係強制去打，咁所以呢一個我會覺得咧，打疫苗的確係有幫助㗎。我再強調翻，只不過你如果用強制一部分工種嘅人士去打，呢一個係咪公平？而且咧係咪合理咧？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咧要即係三思諗清楚呢個措施咯。 而家見到話特首林鄭月娥都話要求勞福局話重新檢視啦，就話未有定案啦，喺過程中會諮詢一啲外佣來源地嘅來港嗰啲嘅領事館等等，係咪都即係聽落好似都吸取咗一啲即係市面嘅意見，再諗諗，可能都符合到回應到你頭先講嗰樣嘢喎，係嘛？ 蕭樂文，我諗你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全港市民咧已經咧咬實牙根咧去抗疫年幾噶啦。咁喺一啲嘅政策上咧，如果個局長咧羅志光未諗清楚，肯請佢唔好出嚟講咧，係混淆視聽。而跟住阿特首又出嚟話啊，唔係，我哋諗下嘅啫。其實你翻查過去成年幾嘅打仗咧，其實最怕就係呢樣嘢，因為你唔係攞市民嚟放風試水，試水溫完之後，好似好大反應，唔得啦，唔好做啦咁樣。其實反反覆覆都好多次。其實如果只有阿局長同佢嘅即係嘅團隊去諗呢個方案。时候大家坐低谂一谂，我净系问一样啫。如果而家有一个公务员，有一个食环署前线职员感染变种病毒，系咪全体公务员要强制打针？系咪成个某一个工种就要全部打晒？你大家都明确知道答案啦，大家亦都知道个疫苗系有好处嘅，但系系咪用呢种方法净系针对外佣？我覺得唔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平常人都會諗到嘅嘢，阿羅志剛局長唔會諗唔到，亦都唔需要再由阿特首出嚟咧再反覆。我而家想講，大家集中咧去打仗，因為打變種病毒咯。而家你講一啲根本上出嚟都會極具爭議嘅措施，而又幫唔到忙，你梗係幫到忙。你不如靜靜地喺翻你個辦事處做你應該該做嘅嘢。諗翻而家我哋而家面對今日計埋今朝薄扶林，前後已經第七宗，仲要咧開始由第二代嘅傳染，東涌應灣園10岁10个月大個 BB 女，佢個媽媽亦都感染。而家佢個媽媽亦都係教幼稚園。其實我想講緊咧，而家出面火頭好多噶啦。政府嘅官員咧，大家諗下點樣去堵截而家係社區傳播，因為咧不論係港大嘅專家或者係理大嘅專家，亦都已經係。喺個 DNA 嗰個檢測嗰度已經知道係有關聯嘅啦嘛，同之前喺杜拜印度翻香港百家士大廈個，其實已經知道係流入咗社區嘅啦嘛，係咪？大家應該要將而家嘅所有火力，要諗下點樣喺個社區度，萬一係爆發嘅話咧，係好大影響嘅。 你自己有咩睇法咧？即係對於頭先你話講到好危險啊，即係個市面嗰度可能有好多變種病毒係有機會爆發，第五波可能嚟㗎啦。咁你自己有咩具體建議？ 其實呢有三方面嘅。第一呢一定喺入境啦。第二呢就是個病毒已經到咗香港，我哋要點樣做。第三呢就是要再防止去截斷。第一入境嗰度。那個我哋夠唔夠嚴，我哋係咪要繼續淨係用熔斷機制呢？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澳門隔離呢嘅做法嘅。佢哋400多日呢已經冇本地感染個案，而且過去27日呢已經冇輸入嘅個案。佢哋喺入境係非常之嚴防嘅，佢直情邊個國家即係完全差唔多可以話停止外地 是嚟香港嘅，因为嚟澳门嘅，佢哋要佢哋嘅要求就是、哦，你有21日曾经喺内地或者其他地方停留过啦，你再嚟佢先做考虑嘅。咁所以系咪净系熔断机制咧？同埋熔断机制，我谂之前都有教授讲过啦，佢净系计喺机场度验到先熔断嘅。吓、 嗯 啊，其实而家仲有好多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都爆紧变种病毒嘅。咁呢啲又点做咧？咁样，咁所以入境嗰度咧，第要严防咧，佢就真系要做到滴水不漏，自己谂下咪仲熔断机制啦。第二到咗港啦，酒店、机场、酒店啦，或者系喺个检喺机场个检测，其实今朝你都问过唔同嘅专家啦，嗰、那个抗体测试好，检测问题都好，呢几个啱啱最新确诊嘅都系经过反复测试都验唔到嘅，究竟出咗咩问题呢？所以检测同埋酒店。酒店而家檢疫，酒店亦都係一個漏洞嚟噶嘛。咁呢啲都未聽到佢有具體措施點做。好啦，到確診咗病人第三日截斷傳播。嗱，而家嗰個咧，嗰、那個啲外佣要強制檢測啦。其實大家見到啲個案咧，根本係全港已經流動緊噶啦。其實我諗係咪應該呼籲多啲嘅市民咧？其實因為可能冇病徵，咁亦都越嚟越多嘅變種病毒嘅個案，所以咧一個咧廣泛嘅，甚至乎你話全港性嘅，大家鼓勵大家。即十四日去做一次嘅檢測，我覺得都係有必要噶，因為唔係淨係針對外佣檢測嘅，而且佢針對37万嘅外佣檢測咧，佢嗰個檢測中心開放時間去到8点咧，懇請佢延長啦。等一啲翻緊工翻咗屋企之後，啲外佣姐姐可以出去，唔好再出現咧星期六日咁樣排長龍。 Okay. 仲差嘅情況。 OK， 同阿陳海欣傾到呢度，多謝你。陳海欣咧就係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都係前立法會議員嚟嘅。同大家補充翻先，有關於咧就話喺任何2021年4月10日至到4月26日期間，曾經咧係身處個東匯城啦，咁啊包括商户嘅人士啦，亦都包括但唔限於咧全職兼職啦，以及係替假員工同埋訪客咧，需要喺5月7日或者之前咧係接受檢測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之后断缆，寻日有三个飞佣分别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包括一个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嘅飞佣。患者喺3月底抵港，喺酒店检疫21日期间，多次通过病毒检测。检疫完结之后，返回荃湾荃威花园 R 座嘅雇主屋企，游走荃湾葵芳社区播疫2个礼拜，期间带过少主翻学同埋上音乐堂等，暂时列为可能本地个案。其余两个初步确诊嘅飞佣属于本地个案，三个人播疫嘅足迹遍布港九新界。文汇报报道。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尖沙咀甘巴利道美元大廈確診感染新型肺炎變種病毒的28岁印度裔孕婦，檢疫期3次檢測都呈陰性。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衛生署應該跟進檢疫酒店採樣是否出了問題，並且建議安排同一時段曾經在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檢疫的人士，即使檢測呈陰性反應，都要抽血驗抗體。他相信患者在印度感染，因為他沒有病徵，病毒量低，而且有抗體，所以檢疫21日期間3次檢測亦都驗不到。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有近100万人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說會要求有關部門研究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如果安排要強制檢疫時候，是否可以調整日數。有專家說，現時未有疫苗可以完全防止染疫的證據，因此不應該減少已經打針市民的檢疫期。但是有專家就認為，只要做好檢測就可以放寬，例如縮短隔離期去到7日。經濟日報的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患有自閉症的14岁智障男童5年前在葵涌私營院舍康橋之家墮樓身亡，經過6日死因研訊，陪審團昨日一致裁定男童死於意外。研訊揭露私營院舍人手不足、設施欠妥、監管不足等弊病。死因裁判官黃偉權昨日引導陪審團的時候，朗讀社署殘疾院舍的實務指引，內容提及提供支援、安排活動，讓院友發展潛能及增進身心健康。他說只是一幅美麗與宏觀的圖畫，這樣的人手比例實在是巧婦難為無米炊，質疑指引和現實有一定距離。蘋果日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一个37岁主妇在去年2月因为同丈夫通话的时候起了争执，开视像直播用热水淋10岁大的女儿和7岁的仔，令个仔儿级烫伤。事发前两日，她又因为嫌个仔吃饭慢，拿热水作势淋泼，个仔的面被浅倒。被告承认普通袭击等罪名，昨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2年6个月。法官直斥案中被告身为两个仔女的妈妈，但就持续向他们施加袭击，令子女身心受创，形容他的行为歹毒。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并没有赋予香港电台新角色，而节目并非不可以批评政府，但必须客观和持平，不能够有偏见。对于港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不获续约、港台删除网上平台多集节目重温等问题，林郑月娥说，人事管理和广播工作由部门首长负责，她并没有参与。李君雅多次遭延长试用期之后，最终不获续约，无法成为公务员。据了解，港台打算以月计扣除李君雅的约满酬金。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连续有外来输入个案流入社区，更加间中出现新的不明源头个案，反映本港防疫仍然有多项薄弱的环节要加强，包括严格要求外佣遵守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和提升安心出行的追踪功能等。社评说，唯有加强執法和追踪，才能够守住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说，截至昨晚为止，打了第一剂疫苗的市民大约是99万人，进度依然缓慢，政府需要出更多新招催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正积极研究调整已经打两针市民的检疫隔离日数，缩减到7日。社评说，这个诱因符合防疫科学原则，对打咗针的市民亦都比较公平。星岛日报社论。 成报的社论就说，特区政府要求外佣续约或者新签合约的时候，需要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引起反弹，结果掀起一场外交风波，直至到菲律宾外长质疑有歧视，港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菲律宾外长形容特首林郑月娥的反应迅速明智。社论话，这句夸奖说话似是嘲讽多于一切。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14岁中度智障自闭症男生在私营院舍康桥之家堕楼身亡，再度暴露法例规管不到位，政府部门巡查马虎。2年多前，申诉专员公署发表调查报告，批评社署对院舍服务监管不足，不少意见要求修例提高院舍人手比例，至今未有下文。政府不作为，令到悲剧只会不断重复发生。明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喺东隧出口。喺九龙，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都系车多，龙尾喺新楼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之路都係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善若，如果要用一种食物去形容妈咪，我会揀苹果。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吃苹果，有时放工很累回到来，我摊在沙发吃个苹果，就好像有时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或者有时真的会很累，我都会很想可以见到妈咪挨住她一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2021年5月5日，本港新增四宗确诊个案，三宗输入，一宗未分类。荃威花园 R 座全栋需检疫。 特首指已要求劳福局检视外佣需接种疫苗要求，目前未有定案。 康桥之家14岁男童堕楼案，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意外。 墨西哥城架康桥倒塌，致列车出轨。20多人死，超过7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社区出现一啲变种病毒嘅个案，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另外有关于咧外佣方面咧，即系之前都话要做强检啦，咁亦都话即系之前劳福局公布咧就话打算系做一啲向一啲即系要续约啊或者转雇主嘅外佣咧，咁就话系要打针嘅。咁啊，寻日特首林郑月娥都就话咧，即系叫劳福局咧就要再检视下，重新检视下咁样嘅。咁另外剛才講到打針方面，特首林鄭月娥都說過去的週末已經有10多萬人是完成了檢測，當局都有信心可以說在限期之前是完成強檢，說37萬的外佣就是要今個月9號之前要接受一個強制檢測。你又怎麼看？歡迎打來1872311。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是早晨先生。關於這個外佣需要打針這件事呢，咁啊，特首話要再檢視，我覺得好應該嘅。嗱，譬如我淨係舉一個例，如果外佣需要咧，即係需要打針強力打針嘅話，咁佢哋啲僱主又需唔需要咧？ 嗯，即係你覺得個風險上面可以考慮。 嗱，其實同一個理由啫嘛。如果佢會傳染啊，咁我哋都要防止傳染噶。咁身為僱主同埋佢嘅家人啊，都應該咧強力打針先可以僱用嗰啲外佣喎。即係。即系咁样嚟到睇呢件事，我自己又咁谂呢样嘢。 不过佢而家都话重新检视啦，都冇话一定系做的。 应该嘅，应该检视嘅，应该嘅，应该嘅。我都系咁谂啫。 你自己有冇请外佣啊？都 我有噶，我有噶。 咁呢段时间佢都有做晒强检啊，嗰啲咯。 佢有噶，其实咧佢就我知道佢哋有晒嗰啲网络噶。其实我问佢有冇强检，我已经 book 咗啦咁。 即刻去做啦，都跟住 做。佢仲话埋俾我听几时佢会打第一针添，但系我冇叫过佢嘅。 系 佢自己自动同我咁讲，我问佢：你知唔知道即系最近有啲咁嘅嘢啊？咁，佢自己咁同我讲啦。 嗰日你有冇陪佢去打针啊？ 我冇啊， 唔系陪佢去检测啊？讲错啦。 冇啊，佢自己去嘅咋。 哦，有冇了解嗰个情况系点啊？因为有啲又话好似都排得相对耐啲，有啲站就话你有冇听佢讲？ 我都冇问佢噶啦。譬如有时有啲好怪嘅，譬如。社會講咧，就星期日嗰啲啊，日嗰啲啦。佢好似尋日去嘅啫，即係尋日翻工啊嘛。佢淨係同我講聲，我檢查啊。咁你咪去咯，我啊。 O K， 好啊，唔該曬，多謝你啊，李生。講到外佣即係有啲嘅措施要做啦，包括有打針啊、強檢等等。仲有黃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黃生，請講。 主持人你好，係我係東涌居民嚟嘅，咁我都有請外佣嘅。 係。住边头啊？东涌你系 吓？ 住边头啊？东涌嘅 啊？东涌第一期嘅居屋，个好多土多街坊都知嘅。第一期嘅居屋 系 近富东广场嘅。 咁我個姐姐咧就星期日個朝十已經六點鐘落去排隊啦。咁我同佢一齊做，咁我同佢一齊做做檢測。 嗯， 好彩琴日朝收到嘅信息就係陰性。 嗯， 咁我就講翻啦。咁而家話要強制住喺即係30萬外佣之外，其他全世界基本上整個東涌。 嗯， 我諗。好多東涌居民1000多個都知道，因為個東匯城下面嗰度咧就擴建咗一個停車場，整個大嶼山東涌同埋愉景灣全部車喺嗰度上落喺度客上客。係。而家講緊一日嘅數，而家講緊一日嘅乘客出入啊。 嗯。 經過東匯城嘅嗰個地下嗰個停車場嗰個出入。 嗯， 因为讲紧数以十，起码咧数以十万人计嘅出出入入。 嗯， 尤其是落雨仲多人，嗰啲客咩嚟咧？嗰啲客咧就地铁翻入嚟，因为整个东涌咧好多私人大厦，好多正系公屋都四个屋邨。 咁而家 你政府话要啲东涌啲居民去做强检。 嗯， 咁个问题就系话，咁而家系咪？剛才我講嗰樣嘢，一日數十萬、數以十萬人經過那個一出地鐵，出去咧行一分鐘到咧就睇到好多人喺度，每條龍都排大長龍，尤其是夜晚放工時間， 即係好多人上車落車咁樣喺嗰度。 上車落車，因為黃昏時間咧，好多人都係轉乘巴士啊，尤其是嗰條38號嘅東涌地鐵站去日東村。 即係你意思，好多人都要做檢測啦，要經過個東匯城，係咪咁嘅意思啊？ 即係係啊，我意思係咁啦。你政府話叫啲人去做檢測。 嗯， 我頭先講緊啲隻個大嶼山東涌啲數十萬人居住啦。咁係咪嗰數十萬人都要去檢測咧？ 嗯，你自己使唔使檢測啊？呢段時間使唔使即係因應佢？你自己呢段時間使唔使因應佢嗰個規矩，話要經嗰段時間啦，到個東匯城啦，咁要做強檢啊？你係咪其中一個？ 啊！我做咗強檢噶啦，前日同個工人星期日嗰日，琴日朝8點鐘收到個信息就話陰性，咁樣咯。 OK， 好啊，唔该晒阿黄先生嘅。头先讲到就系话4月10號至到4月26號啦，喺东汇城啦，咁就系包括商场嘅，只系包括商场嘅人士啦，咁啊等等嘅情嘅人士啦，咁就话要喺2021年5月7號啊之前咧系要接受检测嘅。咁先休息一阵先。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私隐权并唔系绝对嘅，系应该同其他嘅人权、公众同埋社会利益取得平衡。 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蒋任宏， 这种平衡往往是反映在与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里面的条文，是公众咨询和立法程序的成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點，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一班星球人传递关怀自闭症人士的讯息，带给地球人同理心以及正能量，鼓励同行的星球人融入地球的精彩生活。 深夜1點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已。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聽眾黃生就講到有關於東匯城嗰個嘅停車場，如果經過嘅會唔會要檢測呢？不過而家我見個講法就係話，4月10號至到26號身處東匯城，只係包括商場嘅啫。咁嗰啲人咧就全職啊、兼職啊、替假員工啊、訪客咧都話喺5月7號或者之前接受檢測嘅。佢講個停車場範圍咧就要即係睇下當局要再釐清下究竟係包唔包括屬於商場嘅範圍之內啦。咁啊，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事件啊。尋日就有一單咧就係死因。言訊的裁定是出了，咁啊，講緊就係一個14歲啦，中度智障以及係自閉症的男仔，其實喺5年前咧，喺私營殘疾院社康橋之家咧就墮樓身亡的一個死因言訊嚟嘅。陪審團咧，尋日就一致裁定死者係死於意外，咁亦都有一啲嘅建議係陪審團俾咗嘅，包括俾咗社署啦、康橋之家啦，同埋勞工及福利局咧有啲建議。包括咧就針對有關於一啲最低人手嘅要求方面啦，仲有咧就係加強職員培訓等等嘅。 嗱，事隔幾年啦，整體嗰個嘅要求究竟做到未咧？個情況係點咧？你有冇都留意開呢一單嘅事件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8723118731同我哋一齊講下嘅。就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黎佩薇，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你好，黎佩薇。头先讲到寻日会出咗呢一个嘅死因言讯嗰个嘅裁定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啊？ 哦，有啊，有啊，因为都好关乎我哋照顾者嘅，即系同埋我哋啲仔女啦，咁所以我都有一路留意住。 系你自己见到，其实譬如而家呢次事件之后啦，或者其实而家整体残疾院舍上面嗰个规管咧，有冇啲乜嘢留意到？你觉得都需要可能要改一改啊？咁样噶？ 咁其實我諗你都知道就寫住，其實喺2017年嗰時候咧，就係、是、成立咗一個小組啦，就檢討嗰、那個安院同埋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嘅。咁、其實當時候我哋民間建議咧，其實都即係民間好多組織咧都俾咗好多建議呢個工作小組啦。咁但係就呢個工作小組去接納咗就好少啊，咁所以提交喺2019年提交俾喺立法會嘅報告裏面咧，其實涵蓋嗰個民間建制係比較少嘅。咁、其中咧係比較即係如果係特別係關於嗰個院舍監管嗰度咧，其實我哋係最初個民間建議咧就是、提議話嗰個院舍嘅持牌人咧就應該係一個自然人。自然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个人，因为如果你看回数字，以残疾人士院舍为例，2018年其实有 97% 的院舍的持牌人都是用公司来持牌的。换言之就是如果那个院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其实我的董事他们是不需要负刑责。咁所以其实譬如呢单案系发生喺2016年啦，咁其实换言之，当时候即系就算发生咗咩问题，我当时候呢个院舍嘅持牌人或者个公司其实系唔需要负刑责噶咯。咁但系好可惜就系话咁就算而家我哋即系呢个工作小组递交俾即系立法会嗰个报告里面咧，其实都系冇接纳到呢个建议嘅。咁换言之话。即是就算将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的时候，这些的院舍他们收到个阻吓够不够呢？他们本身那个持牌人可能又会再重新执到个公司再开过另外一间。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智障仔女或者有特殊需要的人士来讲，那个保障是不是足够呢？ 我见到陪审团在对社署的建议都提到类似相关的，就是增加院舍持牌人制度，而持牌人亦需要负呢个法律责任嘅。如果真系做到，系咪就回应咗你哋想堵塞嗰个问题？ 系嘅。咁但系呢个系嗰、即系个陪审团嘅建议啦。其实我哋民间建议都有咁建议。咁但系问题就系、是，那个工作小组系递交俾立法会嗰、那个即系报告里面咧，就系冇咁样做到咯。 明白。除了講到話持牌人嗰個責任方面，其實整體嘅人手咧，今次死因裁判官都有提到嘅，就話關於一啲中度殘疾人士院舍嘅人手比例啦，而家好似都仲係1:40，即係一個員工就對住40個院友咁，係咪啊？ 係，依、這個而家係言行咁樣嘅，咁佢而喺嗰個工作報告裏面咧，其實係提議就係話1:30。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話，因為我個嘅報告其實2019年遞交咗俾立法會啦，咁到到而家其實兩年啦，咁都係未進行嗰個修例，咁即係話仍然未可以改善到。 有冇同政府傾㗎？其實呢段時間，即係知唔知點解交咗報告嗰一段時間都仲未正式立法 嘅？其實舊年年中嘅時候開過一次喺立法會開過一次會嘅，咁我哋好多民間團體亦都係遞交咗意見書啦，即係就嗰個報告其實提出咗啲意見，咁但係一直都係未。即係未有再有進展，不過我想再強調一點咧，就算嗰、那個工作小組報告嘅建議係落成咗啦，即係或者係即係落實咗啦，咁其實我哋民間組織或者我哋一啲嘅自助團體家長，其實覺得仍然都係唔足夠嘅，因為 即係你是1:30呢個人手比例唔夠， 我哋都係覺得唔足夠。點解咧？因為其實最初喺嗰個工作小組去即係。去討論呢啲條例嘅時候咧，咁我哋嘅民間建議咧，其實除咗係話呢個護理員嗰個人手比例之外咧，我哋其實亦都係要求係增加一啲嘅專職人手。 譬如話一啲嘅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啦，咁或者一啲配藥員啊、社工啊、活動助理啊咁樣，因為你可以想象就話，如果當嗰個嘅院友佢係喺個院舍居住，就算我俾你1:30，好勉強其實照顧到佢嘅生活上一個最基本嘅需要，譬如話一啲嘅基本嘅餵食啊，或者係清潔，咁其實嗰個員工佢仲有冇咁多時間去照顧嗰個院友嘅其他方面嘅需要咧？ 人手方面你咪仲想繼續講？即係 我仲想講少少，因為其實就算喺個建議裡面咧，其實如果我哋即係頭先講嗰個1:40或者1:30咧，其實都只係講係日間嘅啫。 係 日間嘅時段。咁如果你再詳細啲睇翻佢咧，晚間嘅時段咧，其實佢嘅要求咧係好低嘅，佢只係要求晚間係需要有一名員工當值。 OK， 另外一名員工在場。咁其實你睇翻以往有好多譬如喺院舍發生嘅事啦，譬如殘疾人院、人士院舍或者一啲安老院咧，其實有好多嘅不幸嘅事件咧，其實都喺晚間發生喎。 但呢個涉唔涉及即係請人本身有困難咧？因為成日都話院舍工作都係可能厭惡性一啲，咁仲可能晚班嘅話，可能更加難請喎。咁呢個有冇聽過係類似嘅考慮，所以遲遲都未能夠做到落實到呢啲法例咧？ 咁係有嘅，咁我都明白喺而家嘅勞工市場比較緊張，咁所以其實我哋啲家長組織其實一路都係有倡議政府係點樣可以提高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薪酬啦，或者係待遇啦，同埋點樣可以係俾一個前景呢啲從業員睇到係吸引佢哋入嚟呢個行業。 另外除了剛才說的人手即是量方面呢，質大家都關心啦，即是人員工那些的訓練亦都在今次食安裁判官那裡有提到，這個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 員工的訓練我們覺得是一定要需要，因為你照顧一些的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呢，你最起碼你那個的照顧的人員要對不同的殘疾的需要呢是需要有認知先啦。 現在是沒有規定一定要做訓練的是嗎？那些入職 前在我的修例前未有但佢因為佢已經修舊年年初修改咗個實務守則啦，咁理論上就已經開始係有一個要求噶啦。咁但係我都係想講翻一樣嘢，就話就算我個嘅護理員佢本身係已經係上咗啲堂啦，或者攞咗牌啦，其實亦都唔代表佢係一個好嘅護理員。咁我因為我哋即係譬如殘疾人士有好多唔同需要啦，咁一個護理員其實是在心態上亦都是要一個同理心啦，佢起碼是要對那個嘅院友，佢係當佢一個人去對待，佢一個照顧咯。 明白 ，OK。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啊。有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黎佩薇嘅，頭先講到就係謝欣婷啦，針對康橋之家5年前啦，有一位嘅14歲嘅中度弱智，亦都係自閉症嘅男仔啦，墮樓嘅言訊有個結果嘅，都令人哋關注到啦。呢啲院舍嘅情況如何咧？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瑤報第一節新聞。入境处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上个月21日曾经短暂到访湾仔入境事务大楼8楼港岛人士登记办事处。三名入境处职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接受隔离和医学监察。入境处话，呢一名确诊者到办事处办理身份证登记手续，期间短暂逗留大约15分钟。办事处早前曾经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报另一确诊个案，并已经按指引分别在上个月先后两次彻底清洁和消毒。所有员工早前亦都已经完成接受病毒测试。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输入病例。四川有2宗，天津、内蒙古、山东、广东和广西各有1宗。另外，内地新增1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0721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5766人康复出院。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话，鉴于欧中关系转差，争取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暂停。东布罗夫斯基斯对法新社表示，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制裁，很明显现时的形势不利于协定的批准。他认为要批准协定将会视乎欧中关系如何发展。中国和欧盟去年年底宣布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是协定还需要欧洲议会和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欧盟今年三月制裁四名新疆官员，说他们侵犯人权，是自六四事件以来欧盟首次对华实施制裁。中方随即反制，制裁欧方10名人员和4个实体。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到伦敦出席七国集团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首相府发言人说，两人讨论到英美在外交政策上的紧密联系，同意两国合作将会有助应对新冠疫情，包括提高全球疫苗的生产能力，强调七国集团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首相府话，两人欢迎两国在贸易和国防加强合作。会面又讨论到阿富汗、伊朗和中国等的国际议题，期望和欢迎总统拜登下个月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美国国务院在声明话，布林肯和约翰逊的会面肯定美英之间的牢固同盟关系，持续的合作对北约、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有其重要性，在疫情下复苏经济、捍卫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挑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5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76亿5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4.5跌7.5，天工国际4.37跌5.1，中国平安82.05跌1.5，美团287.4跌4.4，阿里巴巴221跌4.2，友邦保险97系跌9.5，快手254.4跌5.2。百度集团194.7跌6.7，复星医药55.85跌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3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9，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97美元，卖出1,77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 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排到去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嗰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变种病毒个案再在社区那里又找到又出现了。今次这个就是一个28岁家庭主妇来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 最奇怪就是他在酒店那21日做了起码三次都是阴性。那会不会中间那些样本有问题？这个我相信要跟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2021年5月5日，本港新增四宗确诊个案，三宗输入，一宗未分类。荃威花园 R 座全栋需检疫。 特首指已要求劳福局检视外佣需接种疫苗要求，目前未有定案。 康桥之家14岁男童堕楼案，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意外。 墨西哥城架康桥倒塌致列车出轨，20多人死，超过70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就关于咧康桥之家五年前咧嗰位嘅中度智障嘅14岁男仔嘅堕楼案啦，就有个死因言讯，就话陪审团一致裁定系死于意外啊。见到社署都有个回应嘅，就话喺收到裁判法庭嘅建议之后咧，会作出详细嘅研究。咁又话社署咧，残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务处咧督察都会不时去到残疾人士嘅院舍嗰度咧做突击巡查嘅。咁如果发现咧院舍系违反咗残疾人士院舍条例啦、残疾人士院舍规例啦，或者残疾人士院舍实务守则嘅规定咧，牌照处咧都会视乎违规嘅事项性质啦、严重嘅程度啦，考虑向院舍咧发出劝谕、警告、书面纠正指示，或者咧系提出检控嘅。咁另外亦都讲到咧，就话进一步为咗进一步咧优化安老院啦，同埋残疾人士院舍嘅规管，社署喺2017年6月咧已经成立咗检视院舍法例以及系实务守则工作嘅小组，咁亦都系咧呢个小组咧喺前年啊5月已经系完成咗检视工作噶啦。咁亦都做咗一啲嘅修订嘅，譬如工作小组入边建议就话。針對住安老院實務守則啦，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啦，咁社署亦都係已經修訂咗呢兩份嘅實務守則，喺2020年1月1日咧係已經實施咗嘅。繼續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關呢次嘅事件啦。有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白英，早晨。 早晨，肖主持系。 早晨，李伯英，今次 早晨你好。 系啊，今次见到喺死因裁判庭嗰度咧，都提到有关于于康桥之家嗰个情况啦。入边就提到一啲譬如人手嘅数量个最低要求，觉得啱啱达到啫咁。咁亦都讲到一啲护理员唔够一啲专业训练嘅。我想问一下，其实一般情况喺一啲残疾院舍呢一啲问题算唔算系常见嘅？ 唔係叫常見，即係一般嚟講咧，而家呢啲院舍即係過去至到現在都係咁樣，因為嗱呢、這個殘疾人士即係早幾年前先至全部註冊曬啦， 係 咁嗰個人手啊各樣要求啊跟社會處規定啦， 咁一個服務嘅發展需要時間慢慢蜕變嘅。咁而家叫做有護理員就有一個叫做課程嘅訓練啦。咁保健員亦都係。咁而家漸漸咧就因為個社會進步咧，就差唔多護理員都要起碼都要上翻一啲叫做證書課程，咁簡單嘅證書課程啦。咁即係一路走落嚟，由冇規管至到有規管，咁我覺得你話要專業化咧，係唔係一步就可以到位？係需要時間。 OK。剛才你講到護理員要讀一些訓練課程，但是是否代表整個院舍其他職員都是接受了訓練，還是只是部分護理員是有接受了訓練的？ 護理員接受訓練這件事就不是強制的。不過如果是政府買委員，他最少要有 75% 就要是有個訓練，就是這樣，要有這個訓練證書這樣。就其他嗰啲你唔係買位院舍咧，咁 冇限制嗰啲， 就冇限制。咁不過開始嚟講，都漸漸都個需求，即係啲客人都會睇嘅。即係你做得好啲，咁你咪會多啲人入住咯。咁 但因為而家成日關鍵就係本身可能啲買位或者公營嘅位都唔夠，所以就去咗揾啲私營嘅院舍去幫幫手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其實嗰個用家都選擇唔係好多嘅喎，未必話因為佢哋即係可能訓練好啲我先揀，你可能係冇得揀之下要揀到嗰間院舍嘅喎。咁你覺得其實私營嗰度有冇需要都可能要規管多啲啊？所有嘅呢一啲護理員或者其他嘅員工都要做曬一啲培訓啦、職前嘅培訓啦等等。 而家漸漸都行緊呢套噶啦，而家其實就開始漸漸都一路有好多呢啲課程啊，或者社署都定期搞一啲課一啲叫分享講座啊，咁通知啲人去上課，咁我哋都會有派人去上課嘅。 Okay。人手上面咧，因為我見今次喺陪審團嘅建議入面咧，都有提到人手方面覺得要增加一個最低要求嘅人手比例嘅咁。 人手呢，人手呢就過去一直而家都定咗得嘅人手啦，咁話夠定唔夠，咁我首先講呢就睇一間院舍，譬如你嗰間院舍呢收到嘅多數係譬如有大部分係精神病康復者咁下，精神病康復者一般嚟講呢佢都係一個頭腦清晰，即係同常人無異嘅。咁嗰度呢，如果你係大部分咁呢，咁一比四十呢係日間嘅時間應該都係處理到嘅。當然有多啲嘅人手更加好啦。咁但係譬如話有啲院舍即係講句唔好聽，我哋都會請多個規定人數，因為點解呢？你同事都頂唔順㗎嘛，如果你收到好多有問題行為嘅或者自閉嘅又多嘅，咁我哋都即係人心欲做，咁我哋都會請多少少同事。咁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原來呢啲都係真係好厭惡工作， 係好難請人， 比較難做。係而家就算而家嘅經濟咁差，都冇乜人入行㗎，好奇怪㗎。你登廣告呢就冇乜回應。 是不是人工上面又未必咁吸引呢？可不可以咁讲？ 同意。即係因为而家即係讲嘅香港嘅大气候呢，无论经济几差都好呢，业主都唔会放松嘅。喺私营院舍嗰度呢，嗰、那个租行嗰度係一个好大嘅压力。所以私营院舍嘅人工同津助院舍嘅人工都爭咗，可能都爭咗十幾至20% 嘅。所以我哋係難請啲嘅。 因為我見佢今次譬如陪審團建議入面咧，對勞福局都有個建議，都係關人手事。佢就話，如果有啲特別需求嘅院友有啲經濟資助嘅話咧，可以增加啦。咁就可以好似案件嘅死者咁樣，可以有一個一對一嘅需要一對一嘅照顧嘅話咧，咁可以額外聘請多啲人手。 他就覺得好似係一個資助上面俾多啲就可以請多啲人去照顧啊，譬如佢要需要一對一嘅咁。但係譬如你哋做落一個院舍去營運開嘅話，你自己覺得可唔可行咧？呢、這個建議係咪請多啲或者資助多啲？ 一對一咧嗱，真係好老實講，其實到今日為止，一對一呢個情況應該就好難啦。 嗯， 應該就好難。不過咧，就最近社署都推出咗一個計劃，有啲叫特別關顧嘅院友咧，已經社署已經通知咗安老及殘疾嘅院舍都係噶啦。 嗯。 特別關顧嘅就唔該你哋開一個 file 呢啲咧就係、是、要特別關顧可能隔日咧就要幫佢check 個生命表徵。即系血压、脉搏、体温， 即系所谓特别关顾，系佢哋可能行动争啲，定系点样啊？ 如果喺安老嗰方面咧，可能系一啲好残弱嘅，或者咧，如果喺残疾嗰度咧，可能有啲特别嘅，即系行为问题啊，好拗搞啊，咁就要开快脑啦，即系咁。咁暂时嚟讲咧，残疾嗰度咧。仲未有呢一樣嘢嘅，安老推出咗先嘅，咁、我相信殘疾都應該會跟住推出噶啦。 Okay. 好啊，唔該曬李伯英，同你傾到呢度。李伯英咧就係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嚟嘅。繼續咧聽你嘅電話喎，電話旁邊咧就有吳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你好， 係啊。咁咧，我都係一位嘅殘疾人士嘅係智障有殘疾都有人士嘅家長嚟嘅，咁咧我就想講幾樣嘢嘅。第一係關於 SQS 咧，就叫服務監察啦。咁嗱喺呢個社會福利處嗰度咧，佢哋嘅發牌制度以嗰度咧，就應該係你呢個服務質素啦、安全監管啦，係應定時要派人去檢查嘅。咁而家呢個不幸嘅事件咧，我真係。即係佢哋有冇做到呢樣嘢咧？咁同埋巡查咧，我真係，唔係話一句講曬話，死不幸，即係咁，即係我真係做一個家長一定能夠接受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招聘困難啦。咁咧就即係我嗰個 case 咧就係即係依嚴重智障啦。咁年輕人咧係即係冇有因佢哋可以吸引到佢入職嘅。最主要咧就係嗰個工即係個工資啦，同埋要輪班制度啦，咁令到佢啲年輕人咧就即係好抗拒咧做呢個厭惡性工作啦。咁我諗呢度即係講咗好多年都話，呢個政府可唔可以改變啲形象咧？係一個係好偉大嘅使命，去能夠咧去奉獻即係貢獻咧去照顧呢啲咁嘅不幸嘅人士啦。咁最主要第三樣啦，最後一樣咧，就係話咧，我覺得咧，做身為一個家長咧，就真係要去好切實去參與嗰個服務監察呢個服務監嗰個質素同埋安全嘅。咁因為我哋都係夥伴關係啦。咁如果我哋見到嗰、那個自己嘅家人咧，係俾人哋受虐待啊，咁多語痕啊或者其他嘢咧，我哋一定要出聲咯，同埋咧。即係如果你做身為家長，你都唔出聲嘅，你係啞忍嘅。有最主要咧，係話我最驚咧就趕佢出去啦。咁我咧就真係冇辦法可以照顧到我哋嘅即係揾邊個去收留佢咧？ 即係驚院舍趕個院友出去係嘛？ 係啦，尤其是私院啦。你嘅行為問題咁多啊！我唔該你啦，轉院啦，咁樣又有排唔到。政府資助或者是 NGO 嗰啲位咯，咁你叫佢點咧？嗱，呢個 case 已經係嗰個爸爸已經係弱有少少弱兒噶啦，咁我媽媽點教咧？咁所以咧，即係家長唔可以啞忍咯，一定係一個夥伴關係，大家要參與多啲咯。 好啊，明白吳女士，多謝你嘅睇法。仲有咧，聽到位聽眾有嶺大學者何樂生都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李生文， 你好，请讲。 我有个意见咧，我有个意见咧，即系想俾政府参考一下。 系边方面 咧？即系而家咧，佢咧就系、是、即系嗰啲禁飞啦。不论你系菲律宾也好，印度也好，咁一样系禁飞啦。咁同埋咧，即系佢初时佢话禁飞14日，咁然后咧，即系到好后期一路都冇出声，然后咧就再即係正悄悄地咧，原來又係再延遲咗14日， 即係其實咧，即係呢種咁嘅安排咧，即係對好多人咧好多困擾啦。咁啊，即係特別係即係嗰啲，即係我所了解有啲菲傭咧，即係佢喺度安排緊，即係譬如佢嚟緊香港咧，咁佢遠地即係由佢嗰個家鄉咧就去到馬來嗰度等，即係14日完咗之後，諗住可以飛啦，然後咧就再唔得喎，咁佢又再翻返去家鄉嗰度，咁啊變咗咧就係即係對呢啲人士咧，其實真係好唔公平咯。 OK， 其實有一個比較上好嘅做法咧，就係、是、即係唔係話純粹咁唔飛，而係咧一個比較有自由度咁樣安排。即係點解我要禁飛咧？就是、因為驚住一下子太多嗰啲即係有感染嘅人，你香港 handle 唔到嘛。 係。 即係你，所以咧，即係比較上係有節有理嘅方法咧，就係、是、即係嗱，我又考慮印度，又考慮這個菲律賓其他國家。咁、如果佢嗰個疫情係嚴重嘅話咧，咁咧我哋就會即係一樣係俾佢哋飛機飛，但係咧就嗰個頻密度咧就會減低， 減低啲咁啊，嗰、那個機會少啲， 完全咧。完全嘅頻度減到零喎，咁其實喺零同埋即係正常之間咧，你係可以有啲安排 中間落墨啦，即係可以都可以。 中間落墨、okay. 你可以，譬如你疫情嚴重啲，即係我哋香港應付唔到咁多嘅 case 啊，咁我哋可以將佢咧就即係嗰個頻度咧，那個頻密度咧就再減再疏啲。 好啊，唔该晒啊，何乐生同你倾到呢度。何乐生咧就系岭大学仔嚟嘅，啱啱打咗上嚟。咁啊，另外咧都想咧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议题。见到咧就之前都好多次啦，好多年嚟都有搞啲大型游行嘅民阵啦。之前咧就被警方指佢哋多年嚟咧都系未有注册嘅，咁亦都可能咧系违反咗社团条例嘅，要佢哋咧系要交多一啲嘅资料。咁啊，寻日咧就见到民阵嘅召集人咧陈浩桓咧亦都有。个嘅回信咧系俾咗警方嘅，究竟呢一个回信系咪都可以答到警方嘅一啲嘅疑问咧？请嚟民阵嘅召集人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早晨，陈浩桓。 早晨，早晨，早晨。 想问一下，我哋都想简单了解一下先，警方系问咗啲咩提问，而你哋嗰个回信系咪都答晒噶？ 警方咧就系话叫我哋交晒呢15年嚟啦嘅银行嘅所有嘅支出啦，同埋收入啦，仲有就系点解唔注册啦，要叫我哋交代，亦都有讲就系话要我哋交出就系所有过去15年嘅活动啦，举办嘅所有嘅活动嘅时地日子啦，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嘅问题，包括点解我哋去参与联合国嘅事务啦，去交联署俾人权事务专员等等嘅一啲即系问题咁样。咁民阵咧，琴日嗰个回应咧就冇去回应到所有警方嘅问题，或者系即系社团注册主任嘅所有嘅问题嘅，或者系一啲要我哋交资料嘅嘢嘅。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根据呢个社团条例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呢个条例就系话，如果你系唔回应咧，唔完整、唔正确、虚假咧，都会系触犯咗法例。试问一个25岁嘅人，点样搵到民阵细即系我细细个小学生嘅时候嘅一啲资料咧？我哋平时交税啊，正常人交税都系留7年、8年嘅资料。点样搵到15年嘅资料咧？这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话喺过去我哋民阵咧，其实有个原则嘅底线嘅，就系咩咧？就系点解我哋唔做社团注册嘅原因系因为结社自由啊。根据即系香港基本法嘅第17条咧，系保障紧香港永久性居民能够享有嘅自由咧，包括呢个结社自由。而结社自由唔应该受到任何嘅限制，甚至系咧任何嘅平台团体唔应该任意地俾社团註冊主任或者警方咧，係調查我哋自己嘅所有嘅事務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即係條例咧，就的而且確係干涉緊我哋嘅所謂嘅基本嘅自由同人權。所以我哋唔認同之下咧，我哋係唔會咧去教呢個資料嘅。 Okay. 第三樣嘢咧就係咩咧？第三樣嘢就係話，當你即係警方多年嚟同我哋合作，從未叫過我哋註冊。我同我哋開會嘅時候。都冇話過我哋係有問題嘅，甚至係讚揚民陣咧係一個好好嘅合作夥伴啦，係一個好好嘅大品牌啦，或者好似2013年嘅時候，7月1號遊行完結咗，梁振英咧即係時任嘅行政長官梁振英都係全國人大政協副主席啦，佢亦都係讚揚或者唔係讚揚民陣啦，應該話係話民陣係朋友添嘅。 OK， 佢直情係話民陣係朋友。咁點解今日係會突然之間？改变过去咁多年嘅态度，突然话我哋一个非法社团，然后要我哋调查，然后我哋交资料，仲要交一个即系用9日时间 佢揾十五年嚟嘅資料。 Okay, 如果你唔即係做唔到完整嘅話咧，佢都係觸犯咗呢條法例。咁、我點解要去交咧？即係呢個擺明就係我會回應都好，即係會唔會逐一回應都好， okay, 我都係會犯法噶啦。 OK， 咁而家簡單講下啦，即係而家你呢個回應內容係咪都預計有可能就係民陣都會被取締嘅咧？最後， 我相信呢、這個問題就係要政權去答翻咯。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咁樣你都係取締嘅，或者我答唔答你都係取締嘅，咁我都冇辦法。咁但我希望政府能夠明白就係咧，民陣係一個係現有民主派嘅平台裏面咧，係一直堅持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平台嚟嘅。而我哋過去多年同政府咧係合作嘅，或者係警方合作嘅。我希望咧就係即係唔好令到一個唯一一個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原則嘅平台咧都去取締佢。咁你日後嘅所謂嘅結社自由點樣去同人講呢？好啦，結社自由都冇埋嘅時候，點樣有其他嘅自由呢？因為我哋每一個自由呢都係密密緊連嘅嘛，冇結社自由我就冇新聞自由，冇新聞自由都冇呢個遊行示威集會自由等等。 同阿陳浩桓傾到呢度，多謝你。陳浩桓呢就係民陣嘅召集人嚟㗎。咁我哋呢都請過警方呢係訪問，不過就未能安排。佢就有個嘅書面回覆㗎，就話警方呢會按實際情況根據社團條例去處理涉及社團嘅案件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清朝早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继续会有萧乐文喺度。八点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现在有至少1100万非法移民，有人主张俾佢哋一夜之间攞到绿卡，成为美国公民，咁等于认可非法入境，咁系咪要放弃法治呢？这些非法入境者可以无条件食福利吗？还有就业、治安、教育、医疗怎样解决？这些都是需要纳税人付出巨大代价。有人说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吗？本来就应该欢迎移民。 的确，早期的移民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特别是基督教国家。他们价值观和美国人高度相似，他们接受美国大熔炉的观念，主动抛弃原先的身份认同，愿意被同化吸收。但是今日很多人对于大熔炉持反对的态度，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大拼盘，价值系统亦都要多元化。尤其是二战后涌入美国的阿非拉移民，在语言、文化、价值观上面都和美国人差异巨大。多元主义兴起之后，他们更加是顽固地拒绝融入美国，这样导致美国出现了部落化的倾向，各种各样的群体对于国家认同、道德法律都形成严重冲击。自内战以来，美国从未出现过如此巨大的社会撕裂。有机构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欧洲白人的后裔将会成为少数，没有清教徒为主体的民情，美国的宪法制度就不能够有效实施，美国恐怕会变成另一个墨西哥。 社会保障过大是美国另一个危机，现在联邦的医保花费已经达到12000亿美元，占整个联邦支出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社保，占联邦支出的一半有多。钱从哪里来？联邦政府除了借债印银纸，就是加税，加税会导致企业大量倒闭，本来你想帮助弱势群体，结果就是让他们没了工作，再没脱贫机会。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